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请相翻阿笋哥坐翻喺度。 大家好，大家好。 啲人就成日问啦，牛牛呢排去咗边？牛牛呢排 死捻咗啦！ 你冇成日死捻咗先啦，屌！ 啊，牛牛搞咩咧？ 牛牛呢排考试啊，要 系啊， 系啊，又要读书又要考试啦。 屌咁大个人仲读书？ 喂，但系冇办法啦。 系咪呢叫终身学习啊？ 唔系，佢成日觉得一样嘢就系唔读唔捻掂咁啊，读啊其实都唔捻掂。 但系佢研究啲咩嘅咧？而家近排？佢好似皮膚科專家 嚟嘅，咁之後而家又唔知道讀啲乜柒嘢，因為 係咪因為自己有性病叫叫雞叫得多，所以要研究下點醫性病？ 可能 係。喂，皮膚科包唔包性病嘅咧？ 包，性病咪皮膚科一種。 哦，咦，即係有性病可以揾下 牛醫牛牛啊？得，你可以隨便問佢。 喂，我覺得近排有個問題啊。 咩 因為咧，即係所謂皮膚病啦嚇，即係或者係。 唔係，我哋開一條 free 先。 講包治金疾女，轉頭先啦，呢個。嗱，呢個啲人話咧，如果我哋有皮膚病咧，係因為我哋免疫系統失調嘛。 皮膚病有分好多種嘅。 哦，咁啊係，即係咧，就啲人話成日話濕疹咧，係講話你自己個 immune system 咧，裏邊大家互相衝突嘛，而導致呢個情況發生。係。咁如果萬一我有咗艾滋病， 係， 咁免疫系統已經失調啦， 係， 咁佢已經唔會互相，即係因為艾滋病係我哋啲白血球係唔會再去 attack。我哋個嗰啲病嗰啲病菌啫嘛，咁我係咪有艾滋病就唔會有皮膚病咧？ 梗係唔係啦？如果你有艾滋病，再有呢個濕疹，死得仲快啲添啊！ 我濕疹致死啊！ 屌，咪死得好快！ 因為我啱啱近排有個同啲朋友言傾開偈啊，喺度諗緊啊，會唔會兩者之間會有關係嘅咧？ 驚係艾滋病咩？好驚唔驚？驚艾滋屌你老味！我都係艾滋病個頂嗰度啲人嚟啊！屌你散播艾滋啊有！屌你老味好醫唔醫啊醫艾滋啊！屌你惹艾滋啊得！屌你 應該都係死啦，染咗艾滋。 由得佢咯，屌！惹艾滋嘅成因有好多種嘅，如果你係因為性，即係由性接觸傳染，恭喜你，你真係好開心。再唔抵就要輸血。 呢個今日講包治金 ，OK， 我集埋。你點睇件事先？ 嗱，筍哥，我話俾，因為好多網友，我琴晚都覆 email 咁啊，一人買一個智能嘅手機，撲街萬到嘔。我想同大家講，如果邊個網友知道點可以將智能嘅手機瘦身，上網有一個叫做Keen RAM 嘅嗰個功能啊，我嚟使嗰啲Windows Mobile。喂，大佬，如果大家知嘅話，誒拍唔當聲聲俾我。咁咧我就覆人 email 嘅時候就發覺。好多網友都提今次呢單嘢，嗱，我想講一樣嘢，好多網友就話我哋嘅司法制度已經淪落到一個地步，就係官官相衞之如此類。我話俾大家聽，當年殖民地社會嘅時候一樣，有一樣嘢啊，我有個老友做警察嘅，佢反映俾我聽就係、是、當年鬼仔打交同埋唐人打交兩回事嚟㗎。阿筍哥，你可唔可以揸住呢嚿嘢先？我拎開呢個嘢先。咁咧，當年鬼仔打交同唐人打交兩回事，鬼仔打交咧。嗰、那個刑罰或者係捉你嗰個時間咧，就係、是、由得放過你就放過你，可以唔理你就唔理你，因為驚住有手尾跟。香港如果你唐人打交，你就大撚鑊啊！屌你老味，黑頭髮黃皮膚，屌你含得撚啊！咁你話點解包治金今次單嘢會咁樣樣？就係、是、因為佢上咗台，以前就係連上台嘅機會都冇啊嘛。 嗱，因為有幾個層次可以睇嘅，第一咧。層次一就是包治金咧有主動去要求咧呢、這個另外一個法官咧去輕判呢件事，呢個第一個情況。第二個情況，喂大佬，你有花咁耍大，你唔使出聲噶啦嘛。 啱。 大家啲夥計諗緊，喂我點樣先插到佢鞋呢，因為佢係終審庭法官嘛。 啱。 即係最嗱，我唔係好熟個法庭嘅架構啦，但係咧聽呢個名字就睇嚟都係最大嗰幾個啦，係咪？仲有咩夏鼎基啊？ 夏佳 利 啊？夏佳利佢阿叔啊？ 系咯，佢阿叔啊， 哦 咁样啦，即系咧点讲咧，即系其实就系话佢个家族应该系几大嘅， 几显赫， 几显赫嘅。 啊， 咁样咧有一个可能性就系因为嗰条契弟想拆阿包生嘅鞋， 系， 所以你唔讲，我都自己做咗，呢个系第二个层次。 系， 第三个层次咧就系阿包子金侄女咧，佢真系好可怜，佢连名都冇，大家都只系知道佢系包子金个侄女。 系。 阿包女咧，實情咧，佢呢件事上邊咧，佢係唔應該判坐監，佢係應該，即係呢個法官講嘅係啱嘅。第三個情況，法官講嘅係啱嘅。你覺得三個情況邊個最有可能性？ 第一個， 你覺得包治金係主動出擊？我估係第二個。 我點解會咁睇係第一個咧？ 我中意你老婆個數喎。 唔好，我老婆對你碌嘢嗰個 熱愛程度高，我差唔多。 我話俾你聽，點解我會揀第一個情況會出現？因為喺呢個而家呢個社會裏邊啊，如果我自己都去做到咁嘅階層，我無需要。去到擦你鞋，令到件事揚咗，因為會受公眾嘅批評同埋打擊，因為呢件事已經變成一個燙手户口啦。如果我輕判嘅話，我受個壓力會好大，一定係你出咗聲，我先會咁做。因為我嘅地位已經去到咁嘅時候，我無需要再用呢啲嘅人際網絡去犧牲自己份工作，或者犧牲自己嘅名。 同埋你都唔講真，你俾啲咩好處我咧？仲 啱啱啊！你可以俾到啲咩好吸引嘅好處我？ 即係我人生已經去到呢啲高點啦，已經 啱嚇。 即係所謂升唔升職，多啲錢少啲錢，可能個意義都唔係話真係好大。 唔係，同埋嗰個意義唔得嗱，意義我哋咁睇啊，順哥，意義可能對佢嚟講好大都未定，權力係好吸引人，但係一個問題就係、是。佢要計個度高危險性喎，屌你分分鐘俾人拖落馬喎！喺呢個年代，喂我影撚咗條片懟 YouTube， 我影撚咗條片喺討論區。而家就係因為我哋嘅資訊太發達，所以先令到阿包女會有咁嘅下場啫嘛。如果我哋資訊唔發達，七十年代屌我連知都唔知啦，報紙又唔賣嘅時候，係即係佢危險在呢度。我諗第一個情況多於一切。 嗯，我就初頭我就估第二個嘅，點解呢？你可以記下。因為我理解咧，大家做嘢嘅方法係咁啊。你記唔記得嗰時候阿曾德成？曾德成嗰時候咪話咩學校社工學校事件嘅？ 係係。 佢就喺一個 party 嗰度，佢唔係一個正式場合。佢就同某機構嘅大佬講。即係去話就話你睇住啲細路啦，即係睇住啲僆仔啦。佢哋近排做戲有啲出位啊，過咗火啊，屌搞搞佢啦咁樣。佢就唔係正式書面通知或者出信俾佢，佢係運用一種所謂社交嘅場合，一個非官方、非正式嘅場環境咧，將呢個消息散播出去，咁樣咧都賴樣嘢。即係咧有一個咁嘅可能性嘅，即係咁我就可以推出第四個可能性啦。就係呢個人咧個成本太高，阿包子金咧，如果佢出去直接同佢講咧。被他捉到痛腳仲埋 啱，所以就一定會喺呢啲。 所以咧，中間咧就係包紙巾去托人， 唔會托人。大家食餐飯，等於當年阿特首個咩啊？佢個仔個老婆叫咩鬼啊？新抱考醫生定係考乜鬼嘢？咪突然間有個飯局，咪同啲醫生一齊食嘅。屌你老味，約你食飯，你知咩事啦，細佬？你讀咁多書，唔好話俾我聽，約你食飯想同你玩過三關啊，或者睇你靚唔靚仔啊，了解下個新抱嘅工作情況啊。大哥，而家你見波啊！屌你，約你食餐飯，你自己識諗啦。即係呢啲嘢就。即係好現實㗎，喺中國人個社會裏面，即係人哋約你食餐飯或者約你出嚟做啲嘢，咁你自己識諗單嘢會應該點做？咁我覺得今次件事件就第一，你話係咪我哋中共政府嚟咗香港先會咁黑暗？唔係， 唔係啦，不嬲都係。 不嬲英國鬼嘅時候仲黑暗，真係黑暗到不得了。 其實唔好講英國啦，即係你譬如話就係美國啊。講緊以前黑人係隨時可以喺街度俾人哋槍殺噶嘛？ 啱啱啱， 係咯，即係呢個世界從來都係咁嘅，係即係個秩序係冇改變過嘅。不過咧就係、是、咁所以就喺呢個地方上邊咧，呢、這個關節上面，我睇到香港多多少少有多啲文明。 啱， 即係因為點解咧？文明嘅地方喺邊度咧？就喺、是、呢件事發生咗之後，你可以出聲去吊鳩佢。其實講真的，包住咁個女坐唔坐監，關撚事咩？係咪先？佢坐監你有感覺，唔坐監你有感覺。你係咪真係咁擔心香港嘅司法制度啊？香港嘅司法制度從來都唔係你同我呢啲人玩㗎啦。 同埋我想再講一樣嘢啊，喺法律面前係窮人含撚，全世界全宇宙都係一樣。法律開頭嘅制定係保護一班有錢人。 我聽人講話刑事係好難過得入喎，其實 刑事啊。阿格里又錯喎，刑事睇下差佬做唔做嘅啫，刑事案就民事案就反而難啲，即係刑事案就真係即係幾麻煩嘅事件嚟㗎，係。 因為疑點歸於被告啊嘛，你有呢、這個即係所謂而家刑事案咧，除咗話你要有一個即係你要充分資料之外啦， 好充分啦、啊，今次影緊佢打人， 你有充分資料。跟住，然後你仲要講有咩途徑得到呢個資料？ 係 啱唔啱喺陳述資料嘅過程裏面啱唔啱法律程序？譬如咁樣，原來佢條片係由一個唔誠實嘅人咧拍翻嚟嘅。 係， 可能嗰條片係真，但係同時喺法庭上邊唔用得噶嘛？ 咁又未必喎、啊。 未必喎、啊。嗱、因為影像而家嘅影像同聲音嘅處理，同埋嗰個人誠唔誠信，嗱、嗰個人可以係唔誠信。 舉個例啊，即係咧嗱，如果今次咧包住咁呢條片，佢係點樣得翻嚟嘅咧？係警察俾錢同個古惑仔買翻嚟嘅話咧，呢條片就算係真啊，但係佢唔可以成為呈堂證供喎。這個就是法律程序嘛，即是呢你看到譬如說還要說很搞笑啊，因為我近排有個老友剛打官司、打親那些呢都不是說那件事是真還是假的， 是打緊你那時候是哪隻手打的警察、 會的會 的，然後那個警察就說我那時候呢就是被這隻手打到、為什麼你用左手打他會被右手打到、可能那時候有錯覺、那又有多一個疑點了，即是呢、其實說真的打架撚知咩、但是呢這個法庭就是一些這麼戇鳩的東西，他呢就要將那件事呢很細緻地陳述出來，但是逢是那些東西去到細緻的時候就通常都是錯的啦，記得的我們是專家啦、怎會好像現在這樣又泥工又搬運工、 但是今次包女呢單嘢就黑字白字俾人影到。 但係九護士，你有冇打過官司咧？其實 有， 係啊， 成日都打交官司啊。屌你老味，乜嘢都唔多，屌你老味，呢啲經驗好多。咁啊，第一時間你有咩事打交官司，乜都唔好講嘅。屌你老味，第一揾律師嚟攞口供啊，千祈唔好信差佬。嗱，好簡單嘅單嘢，你認咗佢咪冇嘢咯。好小事啫嘛，打人有咩問題啫？最多咪殺人鬼，你聽佢講冚得撚。屌你老味，听差佬讲嘅死捻得啊！屌，我哋大家讲诚信，我着制服，你唔信我？着制服你信佢？你死捻拣嘅细佬。咁咧，我觉得今次啊包女单嘢，我系睇法系对某啲人好失望，对边啲人失望？对第一个官嘅做法好失望，个官嗰个陈述好失望。佢居然讲一番说话就系呢个系一个病人。不是一个凡人， 他是一个病人多过他是一个坏人 啊。那我 們壞人和病人都可以是同一种人、 我們应该给他医治，医治你应该找他入小榄精神病院，就不应该给他去美国放虎归山，还要到三个月假过冷河。这个是一个令人很沮丧很沮丧的、结果來的。我們为什么这么多、网友香港人都这么、争这件事、香港人好了解一樣嘢，就喺法律面前窮人含撚呢樣嘢係人都知嘅。你出到去，當年阿、英雄本色李子雄講一句説話，對住周潤發落難嘅時候講：我有錢，我黑都變成白；你冇錢，白都變成黑。係人都知道，但係你唔可以喺一個法庭裏邊講呢番説話。你喺法庭講呢番説話，你係真實，等於你同細路仔講，你叫細路仔唔好講大話。但係呢個社會唔會噶嘛。但係你而家同個細路仔，在这个课堂上面讲，或者在、一个公开场合几百万观众看着的时候，细路仔不讲大话，屌你死撚梗，这个世界根本上就是一个讲大话的社会，你不讲得的、我们知道的这些东 西。是是 是。即是 你现在是刺伤着香港人的心，不但止、还将香港人层皮剥下来，即是我觉得这件事是最令人沮丧 的。是，即是还有在个判詞嘅陳述裏邊咧，就係話佢其實係有一個良好嘅家庭背景。 有咩事？有咩關佢咩事啊？屌！有良好嘅家庭背景都去打人，咁啊即係你冇家教啦！ 即係好頂人嘅呢、這個你如果係判佢坐監嘅話，就係毀養佢。好，咁我哋就用個邏輯嚟分析一下。首先咧，判佢坐監係等於毀養佢。咁所以我哋判任何人坐監呢，我哋係毀咗任何人嘅。 啱。 邏輯上啱啱啱。咁點解我哋要去我哋點解需要毀滅一啲人呢？ 啱。 原因就係因為嗰啲人係犯錯嘛。 嗰啲係窮人。 咁如果佢係犯錯嘅話呢，我哋係需要將佢毀滅嘅話呢，而呢個女仔有犯錯嘅話，我哋同樣係應該將佢毀滅。 啱。 啱嘛。所以邏輯上面本身就講唔通。 啱。 第二點。呢個女仔佢呢個這個因為他的家庭背景好， 是、 這個他去坐，即是如果我們判他坐監的話，我們去毀了他的話，那他得到這個同情的時候，即是為什麼其他人，即是為什麼你會對這個人有一種流露了一種同情，就是覺得我們判他坐監，他又毀了他，你去同情他，為什麼你不同情所有人，你只是同情他？ 吓，咁呢个两点你都要有一个比较合理嘅陈述咯。 我俾个合理嘅陈述你啊， 想因为佢有钱， 因为佢系包子金嘅侄女啊。第一，第二样嘢，因为佢系阿夏佳里个咩鬼人。 侄女啊，唔緊要啦。即係你可以睇到咧，譬如話咧，其實好多有錢人犯案㗎，羅兆輝都係有錢人啦，阿、謝霆鋒都係有錢人啦，嗰時候詹培忠都係有錢人啦啩，嗰啲個個都係有錢咧，但係佢哋都走唔得要坐監。 啱啊。 咁所以咧就證明咧，其實呢個世唔係話有錢人會含撚，唔係窮人會含撚，呢、這個同有錢同冇錢係冇關係嘅。 係。 呢、這個係關於你嘅權力有關啦，好明顯。所以咧係冇權嘅人會含撚咯。係。即係咧，我諗係搞，即係我諗我哋個聽眾都搞錯咗咧，就係、是、呢件事咧同錢撚對多少咧未必有關係嘅。係。即係就算我相信嚇，即係嗰時候可能謝霆鋒， 嗯、 喂佢要揾入邊個？青紅喎、哦，係青紅帶啊！ 青紅打飛禮都28万， 係咯，你都識講啦。即係你其實佢如果咧，但係你唔會啊嘛。你譬如話嗱，青紅你收幾多錢？1000万咁樣，啊1000万，最尾都係。 但係嗱，青紅有單嘢想講啊。青紅打官司咧，嗰陣時有個朋友打飛禮，可以做到，即係個同事係做我哋呢啲職業嘅律報紙唔賣，上司唔知。公司唔知 道 啊咁單嘢好似冇發生過咁，但係收你30鸡， 係啊 係啊，抵俾啦屌！ 我覺得可以俾30鸡，即係咧， 但係嗰條撚有戇鳩，30鸡摸人屌 咩摸人？ 非禮啊！ 哦， 屌你30鸡，你出去摸撚隻手臂啊！屌你 嗱，你咁樣睇啊，即係如果咧佢係用呢個即係佢嚟揾青紅打 啊， 你用30鸡。可能即係打到要坐幾日監咁樣，咁、我俾60鸡佢，佢係咪就可以打到我唔使坐監咧？ 唔係，佢有啲位係要你坐嘅。 Exactly 啦，即係我意思咧，就係想講出一個觀點咧，就係、是、你俾多咗錢咧，你係唔會個成果會好壯嘅。因為咧件事咧，始終都會有一個終極嘅結果嘅。譬如話，好似你揾阿筍哥影相咁樣，阿筍哥收你10000蚊，咁然後咧你話喂筍哥，我俾50000蚊你，你影好啲得唔得？冇噶， 最好都系咁。 因為我收得呢個價錢就係俾我最好嘅嘢嚟啊嘛。你俾多幾萬蚊俾我，其實個效果都係一樣嘅。咁我想證明咩呢，就係、是、你俾多啲錢喺呢件事上面係冇效果嘅。係。OK， 咁就清楚啦。咁所以呢，關鍵就係、是，所以呢，佢講出一個觀點，就係佢一個好嘅家庭背景。 係。 權力先至係呢件事嘅重點啊，我覺得。係。係因為佢有權，佢屋企係。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就是會影響到呢個律師咧，這個法官咧，佢、可能仲有得升遷嘅、而佢哋嘅升遷咧，你知道英國傳統都係嗰啲大佬管細佬，即係個 啱啱好黑暗噶嘛。 佢哋嘅官僚係透過大佬話得唔得，然後細佬有一陣，其實同中國好似噶嘛。 唔係，同世界上面所有嘅法律都係咁噶，即係所有嘅法官都係咁噶，即係大佬問你得唔得噶，唔係下邊啲人問你得唔得噶。 咁所以如果係咁嘅話咧？咁有可能咧，如果佢得罪包子金嘅話，佢呢世就唔使撈啦。咁樣 好運行啦， 係啦，冇運行啦咁樣。咁啊，唯一有樣嘢咧就係、是、即係又值得講下嘅，就係、是、呢個法官咧，佢判所有人嘅判罪都判得輕嘅，係 咩？ 即係佢包括長毛啊。 哦，咁所以佢就揾呢個法官判啦。 係啦，即係咧，其實你任何法官咧，即係呢個法官咧，佢判咩罪都判得特別受輕嘅。咁有啲人可能佢本身個本性係慈悲一啲嘅。有啲人嘅本性可能係殘酷一啲嘅，咁可能佢對出嚟嘅結果都會唔同啊。 啱。 係咯，所以我喺呢件事上邊咧，我就會覺得究竟佢哋個權力喺裏邊有冇古怪咧？我其實就都好難講。 我覺得當然有啦，如果唔係今次嘅事件，唔會咁樣樣。第一，第二樣嘢，佢今次香港政府真係失衡咗，佢做咗一樣嘢就係令到香港嘅民眾好咁憤怒。 喂，但係香港九護士，我又想問啦，即係根據你咁多年臨床嘅精神病經驗咧，嗰條女係咪鬱躁症？ 梗係唔係鬱躁症啦，嗰條女根本係咩咧 ？Personality disorder， 人格有問題。第三鑊啊，打差佬，我唔中意遵守社會秩序，不但止你家庭有教養，你個好留住一個好嘅家庭，你應該係對呢個社會嘅規範係應該識得點去遵守。佢唔遵守，不但止。仲是打人，咁啊證明個人格係有問題，就唔係有病，係個格有問題，衰撚格喎，有病又唔係咁撚樣喎。 係因為你見到呢個人咧有個特點嘅，就係咧佢就算捉到佢之後咧， 去入去感化嘅時候咧，佢、都係覺得人哋係唔啱嘅。 啱啊！屌你，我屋企咁撚大權，啲嘢梗係你唔啱啦！屌老打差佬啫嘛，有幾撚大碌啊？屋企人權力大咪咁咯。我想同你分享少少嘢。我哋嗰度，我而家做即係醫院工作，有啲管理階層，我覺得自己係官嚟嘅，佢哋嘅性格都係咁撚樣。我官嚟啊嘛，屌你！你谂下一个芝麻绿豆官都有咁嘅气焰，何况一个终审庭大法官个侄女，屋企仲要家境显赫，屌你老命，你臭细啦仆街！一谂样啫嘛，你接触有钱人多过好多，你发觉系咪咁？ 咦，咁又唔系喎？如果系点讲咧？我第一咧就系、我识嘅有钱人咧，佢哋都系个历史比较悠久嘅。即係可能係， 唔係同埋我想再澄清一樣嘢，有錢人佢哋一有官司前身或者有法律前身，佢哋都好即係 expect 一樣嘢，就係一係用錢去解決，一係用自己人脈關係去解決咗佢。 哦，係啊，係啊，肯定係啦。 即係唔會用法律方面去解決佢嘅。今次阿包生咪咁撚樣，即係佢用錢或者用權力方面去解決呢件問題。即係佢哋根本係。阿爸阿媽都幫我解決咗。 你覺得阿包山會唔會覺得因為呢件事覺得好困苦咧？ 唔會，佢有咩困苦啊？不嬲都係咁撚樣噶啦。 因為而家紅就唔係紅咗我侄女啊，但係而家香港真係冇人唔識包紙巾啦。 啱啊，真係老撚土啊！ 即係有個好處嘅，就係你見到今次咧喺個輿論上邊咧冇人針對包紙巾嘅。即係我會覺得因為咧其實咧 唔係，我哋係冇證據針對包紙巾啫，我哋唔係冇人針對包紙巾，我哋冇證據針對佢，有證據針對佢死撚梗啦呢啲咁嘅。 佢都要避下嚴先得咯，佢真 係。屌你老味，呢啲仆街應該判鳩佢老媽坐幾年監啦，打差佬啊！而家你，你試下你喺街度冚鳩個差佬幾巴，有咩效果啊？ 所以喺呢件事上邊，你就睇到咯，即係。佢話佢啲人都成日話啦，咁我咪有幾千蚊揞出嚟就可以打差佬咧，咁肯定唔得啦。 啱啊！ 即係最好就係近期突然間有單咁嘅嘢判一判嘅時候，即係即刻將個 contract 表現咗出嚟。 我覺得最肉酸嘅就係你個權力擺上人哋，擺上張台俾人哋睇咯。你最污糟嗰度啦，權力係好污糟噶。即係斯羅克講嗰句説話，你永遠唔好問香腸同法律係點嚟嘅。咁但係。你而家就係要搲爛面，將佢擺喺即係星光慈善人際會裏面俾人睇，即係嗰樣嘢肉酸啊嘛！大棒都睇住你做呢樣嘢，等於而家大陸有呢個劉石林，阿温總有一樣嘢堅啊， 即刻直升機去， 第一時間影住，第一時間遞工具，向佢點解會咁做？就係、是、因為知道而家大陸個社會嗰、那個分歧太大啦，但係一班人好有錢，一班人冇錢。有中產，有好窮的人，分分鐘令到個社會不和諧暴動。香港嗰啲官根本都睇唔到呢啲嘢，仲去做一啲咁愚昧嘅行為。八十後嗰班青年爆炸火藥夫嚟噶，佢哋今時今日唔同以前嗰啲僆仔啦，揾唔到嘢做。讀完書你睇 Ivy， 唯一最尾想。找一条好啲嘅出路，几万人一齐去排队。 系啦， 你谂下以前我哋中学读唔到书，屌你老味晒卵气。 我真系想同大家讲啊，即系我笋哥咧教嗰啲咁嘅艺进课程咧，即系以前真系呃唔少人吓。唔系我自己真系有心去呃人，而系嗰个课程本身咧，点讲咧？即系我唔好讲话教乜嘢啦。咁但係咧，就係、是、有一啲科目咧，佢需要嘅資源係多啲嘅。我舉例，譬如讀電影咁樣，你電影你就係買錄影帶啊，你去買翻以前啲 footage， 即係啲 raw tape 啊。咁你譬如話最經典嗰啲咧，咩去年在馬倫巴啊，安德魯之犬啊。 哇！去年在馬倫巴我未睇過喎，有誰在馬倫巴 ？Last Year at Marienbad 去年啦 ，Last Year 嚇。 哦，嗰套戲叫你講嗰套就係、是、去年在馬倫巴，有一套戲叫做有誰在馬倫巴。 马伦波 啊，马伦波有谁在马伦波是套独立电影嚟嘅。 即系咧，你可以话咧，嗱，我哋唔好讲话个学校提唔提供到咩 DV 机 啊，我唔好讲你拍啦，你就系要去增加个学生嘅阅历啊，你本身需要嘅钱啊，亦都系唔少啊。 啱啊。 咁而家咧，近年咧个搞艺进计划咧，好多学校都话自己会搞啊，但系咧搞嘅时候全部都系空窗嘅，即系咧佢。整咗個班房，以為有張凳，然後有 projector 就搞掂。 啱， 所有軟件都係冇嘅，即係硬件俾曬你，冇軟件。 啊，我想講一樣嘢，講起電影。我話説讀電影嘅時候， 有個同學仔講過，個阿 Sir 同埋好多人都好贊同，訓練一個電影導演啊，中國大陸嗱，譬如而家香港計啊，你去 APA 讀電影，同訓練一個醫學院嘅學生，訓練電影嗰個人個價錢一定係貴過醫學院嘅學生。原因我講俾大家聽，醫學院嘅學生真係俾張台你，俾個 projector 你。你就真係可以學到好多嘢。 仲要俾條絲你 嘅。絲嗰啲啊， 有限數啫。 有限數啫，一齊用噶嘛。電影唔係啊。我想同你講，阿筍哥，大家都拍電影，十分鐘菲林。我而家同你一齊拍，我要剪埋有十分鐘菲林，要拍幾多分鐘先？ 哇，都係好多下喎、 啊、 都。 我當你半個鐘嚟計啊，三十分鐘計，三十分鐘菲林，燈光、人手、機、架撐、發電機，要用幾多錢啊？仲有喎、啊，嗰條可能係垃圾嚟嘅喎。 我諗都過一百萬 嘅啱，訓練一個電影學院嘅學生，由佢入學到畢業，最低估計要需要700萬港幣。你醫學院唔需要咁多錢。你諗下，嗰班人仲要係咩嚟啊？廢人，即係等於你讀得出嚟，你讀咩？讀電影，等同兩個字廢人。 我仲想去批評下呢件事咧，就係即係咧嗱，如果係我哋聽眾咧，即係聽我講，揾份工揾個好嘅老闆。折磨下自己噶嘛，過三年俾你合讀藝進一定會更好啦。 啱啱啱。嗱， 藝進咧，我就成件事去解釋下啦。首先咧就係、是、咧，大家都抱住揾錢嘅心去做呢件事。 係。 搞教育唔係咁教嘅。 啱。 第二就係嗰啲老師係咩人嚟嘅咧？就係、是、咧，譬如話咩人咧先會嗱，首先藝進本身係一啲好強技能嘅學院。 即係等於以前工業學院咯，屌。 就是、工業學院啦。咁、工業學院裏邊咧，咁作為一個工手工藝者 啊。 佢喺咩情況下邊咧？佢先會走出去教書咧？ 就係撈唔掂咯，嗰行執撚咗粒啦，屌！ 你一係就係嗰行唔掂，一係就你唔掂。 啱啊！ 即係咧，你可能咧喺嗰度唔拖唔水，揾錢又揾唔夠，咁咪嗰個兼職咯。 啱啊！ 你一定唔係全心全意教書。 啱啊！ 咁啊，點解你喺個行頭裏邊有人撈掂，你啊撈唔掂咧？有兩個可能性，一係咧就係你個脾氣唔好。 啱。 一係咧，你就係文件處理得唔到。 啱。 即係咧喺文職上邊你做唔到，你就好容易咧會走去教書 啊。 因為教書裏邊你就係靠把口噏啊嘛。 啊，教 個人咧就平時又比較講嘢比較抽象啊，即係言而有圓啊。 即係溝噏二四六啦，屌你！ 即係咧你要喺一個咁嘅地方咧，首先佢個配套咧已經係差噶啦。咁點解佢一定會揾呢啲師資咧？而呢啲師資又咁容易被揾到咧？因為好嘅老師好難揾啫嘛，咁但係呢啲人咧，即係手工業者一啲撈唔掂收嘢，通街都係啦。 啱啊！ 咁然後呢啲人咧就會 take 呢個 advantage 咧，去到教呢班嘅細路。咁教啲咩出嚟咧？梗係教啲唔好嘅嘢出嚟啦。 啱啊！ 咁成件事海軍鬥水兵，咁出啲咩垃圾咯？ 啱啊！ 即係所以咧，真係同大家講，藝進計劃咩展翅課程係垃圾。即係咧，大家咧，如果真係去 take 呢啲 course 咧，我真係好遺憾話俾你聽，你係會嘥時間同埋嘥錢咯。 筍哥，知唔知點解香港政府要搞呢啲嘢？ 我就係擔住班細路唔好出去啊嘛。 個市場根本啱你講得啱啊！個市場根本吸納唔到佢，你班僆仔抌曬出去又揾唔撚到嘢做，做咩啊？暴風青年又唔到你，黑社會上曬大陸做，班僆仔游手好閒，日坐夜坐，屌你老尾，無所事事。八十後歲一話暴動，屌你老尾，我出嚟大佬冇嘢做。 唔係嗱就咁，即係咧大家咧出嚟做嘢咧。即係你聽啊，即係聽我啲老鬼講啦，即係嗱，你真係要認清楚一樣嘢，你年紀輕，條件差，水平低，你唯一一樣嘢可以掌握就係態度好嘅啫。 啱 嚇，咁你揾唔揾到工咧，就睇最後嗰樣。 啱 嚇，跟然後即係咧，我以前老細咧就係講兩樣嘢嘅啫。請一個人得兩樣嘢，一係就係能力好。即係一係就要考慮能力同埋態度。如果佢態度好，能力唔好嘅話咧，就培養能力。如果咧態度唔好咧，能力好嘅時候咧，就重點培訓。如果態度同能力唔好嘅咧，就唔請。 啱。 如果態度同能力都好，就加人工。 啱。 四樣嘢，即係得四個情況 嘅啫。同埋我想同大家小朋友講下，揾唔到嘢做，嗱有咩出路？你唔好諗住讀完藝進之後去再嘥幾廿萬讀個嗰啲咩副學士之後就要再讀學士攞張 degree 出嚟就一定係光明出路。我話俾大家聽，你而家好多大學畢業生出到嚟啊，因為個態度問題，同埋你個人嘅資質問題，同埋嗰個社會上面你未必可能即係升任到呢種嘅即係技能啊。佢哋請人就係、是。你翻嚟試一兩個月唔得都雞你啊！咁所以你唔好諗住大學畢業一定揾到份好工。 所以你真係要諗啦，諗一諗呢樣嘢啦。嗱，我當你而家加一條查一條啊！你將心比己， 個老闆如果要俾7000蚊一個月你，然後佢要試你三個月，73就21000。 啊！ 你諗下，如果你會如果要你揞21000蚊去請一個夥計翻嚟，仲唔知得唔得嘅時候，你會點諗？ 梗係唔請啦。 咪就係咯，即係咧，所以咧，呢、這個人哋肯俾個機會你啦，就叫開咗個門。 啱、 啊。嚇！咁做成點就睇自己。 同埋一樣嘢，有好多僆仔問我：，喂，我讀唔成書個狗護士有啲咩做？嗱。香港仲有好多行業好做嘅，好多行業都可以打出頭。我舉一個例子，廚房。舉第二個例子，運輸。你唔好諗住。 哇！運輸呢個簡直係金礦嚟㗎。 屌你老尾，狗護士你咪點鳩人啊？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運輸錯啦。第三樣嘢地盤，第四樣嘢你想打出行頭嘅話，你試下去做一啲嘅物業管理，即係保安。你喺呢行裏面，你唔好諗住做三個月、做四個月就算數。俾啲心機，覺得嗰行適合你，你就勇於去前進，試佢10年，試佢5年，不斷去做，吸收多啲經驗，到自己店出嚟開檔。嗱，呢個係做手作仔最基本嘅，吸咗人哋嘅經驗，知道人哋嘅運作之後，去到增值自己。你唔好諗住一翻工放工啊，卡拉 OK， 屌你老尾之後啊，走去同啲 friend 波推，嗱，同啲同事去就得。 唔係定時燒下記都係享受下自己嘅工作成果嘅。 咁、你唔好日日去，有好多人就係話：屌你老尾，我翻工放工梗係要享受生命。呢、這個時候唔好講呢啲。你做廚房嘅，你喺嗰行手藝裏面做得10年，做得20年，覺得自己邊啲係精英啦？譬如我煮西菜又去下，煮中菜試下，煮日本菜試下，覺得煮日本菜適合嘅。真係好似阿 Wocky 咁，去揾個日本師傅，去日本試下投靠下人哋，翻到嚟香港開間細細地嘅專門店，開間日本。 Wocky 唔係嗰個鄭乜乜？ 係，都可以殺出一條血路。你唔係做大劈嘢，包你兩餐無憂。你做西餐嘅話，試下讀多啲，讀多啲書，去到上多啲課程，去到跟多一啲外國嘅師傅，或者跟多一啲精啲嘅師傅，第日出嚟。有錢開一間小小地的小食店，專做外國嘢都一樣店， 都唔使嘅。你譬如話，我有個老友之前買電子零件嘅、 啊， 炒電子零件嘅，即係咧，因為電子零件個風險上落好高啊。佢後來覺得冇得做啦，香港冇得做啦，佢真係賣魚蛋。 啊， 條魚咪幾皮一個月。 啱、 啊。咁啊有，即係點講咧？你睇中好似賭錢一樣。 啊。 手頭有幾多籌碼？落住咯， 啱， 咁啊輸撚咗下鋪咯， 啱。同埋而家啲年青人仲有一樣嘢睇，唔好睇短視，唔好太短視。阿筍哥頭先講運輸，我想同大家講，我有個朋友，有個僆仔，我識得佢。我喺好多年前運走嘅時候，佢係負責做搬運嘅，而家係一間運輸公司嘅老細。嗱，佢嘅態度一上到嚟，誒九護士你好，九護士你好，喂，我嗰陣時。搬樓梯噶嘛，你知啦，以前住嗰度。喂，我幫你搬，我幫你搬，你下面睇住嘢得噶啦。喂，我幫你搬埋屋啲嘢得唔得啊？喂，嗱，我哋咁啊，你不如咁啦，你下次送貨咧，我約你嘅時間，你唔使同公司約，因為我知道你住得遠，啲酒唔擺得喺架車度，我幫你開行冷氣噶啦已經。咁如果啲酒真係今日我送唔到嚟，你唔使同公司講噶，不如咁搞回事，你信我，我幫你托翻屋企。我在家裡開冷氣，開行冷氣幫你雪住酒，包你不會壞。但是如果我今天送來，我就真的做不到。那我說不如試一下啦，一次他的酒來到真的沒壞，還雪到凍一凍。那我說、我說你怎麼弄，他說我攝乾冰啊之類之類。那他真的有些乾冰在裡面做。那起碼人家的態度令到你，他真的負責到你這件事。 那 人家就是態度處決了他未來的路向。他雖然是一個僆仔運輸工人，但他做了十幾年，現在已經是十几架车的老细，你不要想着做运输是很失礼。第三样东西， 做运输当然不失礼啊。近排帮啱啱帮公司运走几箱嘢，四箱嘢翻去上海24000多蚊啊。 啱，所以而家啲年青人成日都话：喂，我要做啲咩？你不要睇嗰个行业系咪丑怪。嗱，我识得以前有一个细路，咁佢系做打渠嘅。咩叫打渠？即系通渠。通渠通常一啲低三下四、邋遢到不得了嘅人做，你唔係通市渠就係、是、通一啲嘅油污渠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好邋遢嘅地方，你先會塞。咁佢讀過下書，中六畢業，我記得佢話中六，咁就讀唔上，咁佢就即係把心一橫，不如去做即係 sales 之類都唔適合，咁就去揾一份呢啲工作做。咁我嗰陣時同佢傾偈，咪發覺佢做啊 六七年之後，佢而家自己開檔買一架嗰啲通渠車咧，咁而家係間通渠公司嘅老闆嚟噶。咁你知唔知通渠好撚金噶收費？你唔好諗住屌你 老味，通常鑊嘢係貴噶啦。 係啊，諗住通渠，因為你做唔到，第一邋遢，第二樣嘢你自己做唔到啊，因為即係你唔好諗住屌你到啲強水嚟，得唔使個通渠車啦。咁佢第一佢個人唔怕邋遢，真係俾全心全意做。第二樣嘢係咩咧？佢真係識少少字。佢識字嘅時候咧，嗱佢又識得唔多，但係跟你下面嗰啲係完全唔識啊嘛！你請翻嚟嗰啲阿嬸阿叔，佢淨係識嘅執下屎啊，屌你老母通下渠啊！咁佢喺文件上邊嘅處理，同埋佢嘅 promotion 喺上網又 book 到，不但止喎，佢同你又可以用下一啲 email 去溝通，做到大公司嘅生意，不但止，有時仲有啲鬼佬客。咁其實佢而家嘅出路幾好，但係點解佢當年就去望住一個行業去做？第一，佢有佢嘅遠視喺度。我哋而家嘅年青人唔好覺得一樣嘢話啊，係我啲同學有啲啊讀大學，有啲啊做金融，有啲啊做啲文職嘢。香港唔係淨係咁少行業㗎，我哋嘅目標遠大一啲，即係睇嘅時候睇遠一啲。 即係整條筍盤俾大家，即係最尾去溝通包子金個侄女。 咁你咪日日打警察屌你，嗰能叫你喂日日打警察。 講到呢度， 拜拜。